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熟悉的音乐，熟悉的配方和味道，但是今天在2021年12月30号星期四的这个傍晚，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不一样啊。这个很多听友都知道，昨天我们预告过了，今天我们这个是我们娱乐王牌2021年的，这应该是 最后一次集结。 呵，这嗓门 我还想说卖个关子呢，让他先说一会儿，然后说不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就以为他今天一个人上2个小时。 大家 说得好，艾科。 哎呀，那大家会觉得这期节目太特别了。 那我现在叫车了啊。 哎，好嘞，好了，你们先吃着啊， 捎我一段到东二环。 得嘞， 这就路线都算好了。嗯，谢谢大家收听娱乐王牌，今天我们四个人集齐了。 哎，王牌 band 陪大家一起下班。 哇，太不一样了。但是这两位待会儿就走是吧？ 是，亮个相就走。 是，我觉得其实倒真的是没有必要说今天我们全部的时间都是咱们四个人，因为大家也都各有自己很忙碌的事情要去做。但是呢，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也有头有尾啊。 没错， 毕竟在今年的这个开年的第一天 1月1号， 咱们是四个人一起出现的，所以在今天我们2021年最后一期娱乐状态的节目的时候，咱们也一起出现跟大家打个招呼。 对 的， 来，我们这个就依次跟大家说出这一年的体会吧。 你说吧，从你先开始。 忙啊， 领导发言。 好， 早知道背着年终总结过来。 还有这个环节，来，导播老师现在 怎么会有这个环节？ 靠一台长，靠一台长。好，那其实说到我自己，我首先就感觉就是，哎呀，这个忙碌啊，就是一些很辛苦，有的时候会有些心酸，有时候会有些心痛啊，但是更多的是，我觉得很暖心的部分是你们还在身边的这种状态，所以再一次感谢你们。哎呦，真的变发言了， 感觉像老大哥。接下来要开始端起酒杯， 感觉明年就没咱们仨了。 没有，我先提一个啊。好嘞， 那如果用一个关键词你来总结一下你的2021呢？ 2021，就是迷茫， 迷茫， 迷茫。 如果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假如说你此刻还能体会到迷茫这一个词的真谛的话，就证明你还年轻。 是的，我还很有能量。我觉得这个迷茫不是说那种你找不清方向的迷茫，是我在很多条线不同的这个工作生活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当中理出来一个头绪，我觉得我逐渐的清晰起来。好，我们接下来换这个艾科 二姐 二姐吧，二姐 直接打了个对角线是吗？ 你这感觉是按年纪来啊？怎么着？ 这一枪可是打在我的胸口上了。 我先说的，谢谢啊。 刚才哥说的是每个人要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自己的2021，是吧？ 或者说一个关键词也可以。 关键词啊，忙， 忙， 忙。 别兜着词儿啊！ 你说的是？ 我说的是迷茫。 迷茫，我简化成为一个词。 迷和忙。 那我在关键词之外也说一句话，就是感觉，生活会有一些遗憾，但是还好，未来依旧会美好。 好，来，小声话啊！ 该那个倒数第二大的思萌了。 又数第二大，哎， 怎么一下把我给卖了呢？ 来，思萌来吧。 哎，我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说忙是肯定的啊，但是呢，我会觉得有一个，我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今天上节目，突然想到一首歌啊，一个特别老的歌，就是《忽然之间》啊，忽然之间到了年底。然后呢？ 天昏地暗嘛。 对， 那难道不应该是白洁跟艾科的版本吗？ 我就想说这个是吧？说库里面有没有啊？对，然后呢？我在那个年度的歌单里面，它有一个特别好的说明，是在这一年当中，我认识了有将近2000多位 新的 歌手，对，而且我解锁了大概有160种曲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在整个这一年2021里面度过最好的一个数据的见证。 对，这其中还要打一个括号，就是你认识了2000多位这个音乐人，但他们都不认识你。 哎呀，我谢谢你啊！ 你是哪一个音乐流媒体平台派过来的？ 谁说的都不认识你？你们就认识网易音乐人白洁和艾科吗？ 对，他们两个也入住了云村，是不是？ 因为他的声音一响起，我就把这个音乐推荐。因为思萌的声音是有那种很温暖的气质。 你的故事，我的歌啊！ 哎呦，不要再扎心了。 你这是说提谁 Q 谁？ 我们这是被窝 FM， 你要注意一下啊！ 对， 一定要这样互相伤害吗？好了，我们这个有点稍显乱糟糟的开场，还剩最后一个人没有发言。我们就等会儿再说吧， 好 吧？好 嘞。 哎，特别好，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段落。 因为现在正逐渐的接近日落时分了，我现在因为时间提前到这个每天第一首歌差不多之后就天黑了。 嗯， 我们在这一年陪伴了大家365个日暮， 是 用这样的温情的歌曲陪伴了大家一天又一天，大家也陪伴了我们。 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话，都欢迎发送到974中央台，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 我们一起迎接新的一年。 手里的汽水还没喝完，阳光洒在了肩膀上，汗毛微微发烫，城市此刻变成森林，我变成草，你变作花，在屋顶看太阳落下。在屋顶看太阳落下，人们回到暂时的家，旅行是否到达幻想的海角和天涯，吵闹的电视安慰着疲倦的小伙伴，我们享受这样的傍晚，我想跳舞你就旋转，在屋顶看太阳下山。他说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呀爬上来，可是明天的太阳是否还记得昨天的感慨，城市虽然是钢筋铁骨，但也年年在长大，来了有趣的年轻人啊，总有舍不得放不下。他说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呀爬上来，可是老去的你我是否还怀念年少的无奈，城市虽然是冷漠的脸，但总有故事展开，此刻握着你温暖的手，暂时把世界忘怀，在屋顶看太阳落下来。 当我们一点点看着太阳落下，夕阳西下，然后我们共同在2021年倒数的第二天吧。 对， 哎，然后我们一起，哎，差点没算清楚啊。 我们就怕这个祝福太满。 哎，一起这个又一次在音乐当中迎来了日落。 嗯， 哎呦，你说是不是还有谁？还有谁？你生活里面能天天陪着你看这个日落？ 那必须是我们，我们温暖的974，啊，温暖的娱乐之王牌 band。 好，接上了这话啊。 嗯， 还有一个人没有说呢，今年的关键词是什么？ 改变。 改变， 对啊，就是今年多了一重身份，然后成为了一个新手妈妈。 okay。 然后发现好像就是经常就听以前就很多这个姐姐啊哥哥啊就说，这个当你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了。 嗯 嗯，然后这一年也算是我成长的一年。 是。 嗯， 成长了吗？刚才上节目之前还感觉到那种 就是我现在 拉满的少女感。 哎呦， 还保有一种愤怒。 是吧， 嗯，Rock and roll, Rock and roll 啊，摇滚少女的那个感觉啊，有没有？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在成长吧。你要说我这一年没什么进步，没什么成长，不可能。 嗯， 真的。 对， 或多或少你经历的事情都会给你教会你学会一些什么。 嗯， 对，就是我发现就是经常办公室里啊，或者说听别人说啊，就他们的办公室里传来那种很迷茫啊，或者说很匆忙的这种脚步声。 嗯 嗯，我们都很清闲啊。 哦，那他们办公室挺大呀。 就是合着我们都蹑手蹑脚，脚步很轻盈啊。 这一年总结下来，大家都会觉得啊特别的忙碌，尤其是对于这一年的工作有一些些的不满，然后或者说还没有未完成的一些愿望，期待2022年再重新去实现它。我觉得其实最好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此刻拥有的这一切。如果说2022年让我许下一个心愿的话，就希望这一切都不要改变。 谁让你现在就许愿了，还没到跨年的时候。 耶，我说完了，我开车了。 别别啊，咱们这今天四个人集齐了，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嗯， 娱乐王牌今天是我们这个四人合奏王牌 band， 然后出来亮相啊。 嗯， 虽然只有半个小时的这个到一个小时的合奏时间，我们看心情好吗？ 嗯、 好随意的安排。 不，这个就很像是这个，就是我觉得 直播的特色， 直播的感觉、 哎、 啊， 限定 就是谁这个坐不住谁就先撤。 嗯、 好 嘞，那我先走了。 哎，我好嘞，我合着咱们都撤了是吧？ 流水席， 赶 不接下来是一个半小时的歌曲连放时间。 打个招呼，我是老白啊，来， 嗨嗨，我是艾科， 喂 ，Hello， 我是戴毅， 嗯 ，Hello， 我是思萌， 好，现在到了大家的互动时间了，就是该你们出现了、嗯。如果今天你们还不出现，我觉得说不过去了吧？ 嗯， 年头你们不出现，年尾总得出现一回吧？ 待会儿他们还要出现在大声喊新年好的这个环节里面， 对啊。 对， 今天我们就把提前一天把跨年的气氛给它拉满了。 对，嗯，所以直播同时呢，向大家征集跨年音浪，具体的玩法是如何的呢？介绍一下， 来。 这怎么回事？怎么还推、 啊、来 推过起来 了？哎、你几个啊， 就让起来了哈。 对啊，具体玩法是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啊，九七四最王牌直接回复语音来喊三个字啊，新年好。当然了，你也可以发的详细一点，比如说你是谁，你在哪里，想对谁说新年好。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自由发挥的。 对，这个很期待大家可以有一些表现力啊，能够听出来。其实每个人的声音嗓音也是不同的， 对， 我们的听友也是不同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音浪很有意义。 是的，有可能还会有人像小朋友录啊，或者说这个两个人一起合奏啊， 嗯、是 都可以、哦。但是别录成真的格式啊，就录，我就特别担心微信传过来，我是谁，我在哪儿？我想对谁说新年好？ 这应该是一个 抄作业的吧？这是抄作业的， 就 没抄对。 一定要说出自己的名字，这样我们才念到你。 嗯、 对， 让我们知道你是谁，你在哪里收听九七四最王牌娱乐最王牌。 对， 有请后海大鲨鱼。 语音的方式给我们，待会儿我们会把这音浪集合起来制作一下，然后呢，有可能待会儿你会在节目里听到你自己的声音了。 嗯、哦，这个好酷！ 对啊。大鲨鱼心要野，旁边这个已经心已经野起来了， 已经野了。 这是直播间的小鲨鱼一枚， 是呵，他是后海大鲨鱼另外一首歌的歌名《猛犸》。哎， 今天特别流行一个词， 怎么 一个字、就是用那种特别粗犷那种字体写出来一个字，野 野。 所以我们今年的关键词应该是野起来。 咱们是野野， 比个心，比个 野。 好吧，这个今天我们四人版本的娱乐脏牌正在进行当中。 嗯， 没事，老白、艾科、戴伊斯蒙，我们今天都在直播间热闹啊，大家也热闹起来。我们提前一天把气氛拉满了。 嗯， 啊，这个心情好喊的一点都不早，因为今天我们喊出来这一声之后呢，这个声音我们会制作成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的片花。 嗯。 待会儿有可能听到，而且还会有可能制作成我们的这个微信推送。 是的，而且会放到我们1月1号的时候跟大家，没有在广播里面还能再次分享一下大家的声音。 对的， 好多朋友已经发来了。 嗯， 这个像露露呀、娜娜、歪哥、陈小江啊， 对，我们要再重温一下，就是这个收集音浪的方式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74最王牌。当然呢，如果有不太好意思发来这个语音信息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天天 FM 的直播间给我们发文字的祝福。 好的。这一年我们听过很多的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我们因为每天其实都在测评一首新歌， 嗯， 有没有一首新歌是你们觉得我就是到现在也忘不了的？ 那就艾科来吧。 啊， 我觉得没事，咱们就这个就不要 one by one 了，就是想到就说，就是印象很深的一首歌，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 嗯， 我应该是年终的时候梁静茹的那首《今天半永久》吧，就她当时有一个三部曲系列， 啊、 昨天。双人舞，今天半永久，明天，明天双人舞，今天半永久，昨天，然后 明天不上班， 特别好，哎，许下了新年的最真实的一个愿望， 哎、 是 对吧？反正就是这个、哎、 三部曲系列，对对对对， 有一些策划的这个状态。 对，然后还有就是前一阵子戴荃的新专辑、 哦、 里面有一首歌。你是人间不染霜、 啊、我差点说你是人间四月天啊，你对对对，不染霜， 侠客行也是这张专辑里的，嗯， 也好听。思蒙有吗？ 哎呀，我这 歌太多了， 没事，那个思蒙现在剑走偏锋，他听歌的这个路数已经， 你少来哎， 走 rapper 聊点广播里能聊的 你这个时候要学李健问那个靳东的那句话，你先问我，你就是不是李健问的，是一个现场的观众问的、 嗯、 你最近都读了什么书吗？ 啊，你最近都读了什么书，老白？ 哎，我这个书想想啊，最近读的比较杂。李健的回三个字，我懂了 哎，今年其实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那个魏如萱出的那张新专辑《Have a Nice Day》， 哎，那是个好听的歌。 对，所以算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就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对，我印象最深的一首啊，先说一首啊，就是李荣浩的《纵横四海》 啊。 哦， 我觉得就是当时听到就觉得，哎呀，这个气质点到了， 哎，江湖气质拉满。 对，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一听会让我带入到自己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曾经的一种感觉里去。 嗯， 不是说咱也就那电影里的那个状态啊， 不是小马哥， 不是，就是想到自己的这个青啊，我觉得青春的时光， 嗯 啊，思蒙可以再想一想，好不好？ 对， 今天我们一起来测评，难得我们四人测评一张专辑。 OK， 哇，他这个 这歌可能要直接进垃圾桶。 哎呦， 为什么 这歌好啊？ 哎呦，这是 这歌可太好了， 詹雯婷啊， 现在都是不听直接说评价是吗？ 因为昨天我刚好就是在路上听到了这首歌， 嗯， 然后那一瞬间我可能就觉得说，是不是我自己对他的感情色彩太浓烈了？所以他唱的什么歌我都觉得挺好听的。 说半天没有 Q 出来人的名字， 詹雯婷。 OK， 菲亚， 菲亚啊，前飞儿乐团的前主唱， 嗯 啊，前飞儿乐团，不好意思啊，这个2021年的年尾这张专辑上线了，我们今天来测评专辑《在云彩上跳舞》，叽叽喳喳，一共11首歌。先出了一首叫《永爱》，是吧？ 嗯，在今天呢，2021年的年尾，所以这张专辑终于全专上线了，叫做《在云彩上跳舞》，叽叽喳喳。 哎，好了，又叽喳了一次。 嗯， 然后呢，我觉得詹雯婷这三个字，可能甚至有些人现在听上去都会觉得陌生。 没错，没错。 怎么解释呢？啊，来，二姐，你来给解释一下，她是谁？ 用一首歌来代表 谁啊？ 詹雯婷是谁？Fly away， 你这一盒去算了，别了， 这是腾格尔要出现了啊！ 对，这个 不，思量了一下，差点是用腾格尔的状态去演唱了一下你的微笑， 啊，你的微笑，我们的爱，这些 莉莉亚， 嗯。 现在我们在听詹雯婷的歌声，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呢？或者说，会觉得她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呢？是记忆，还是重生以后的那种期盼呢？不知道， 嗯。总之就是听起来他的这个名字包括他此刻的那个状态，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有灵气的歌者，所以他就是属于那种天生有风格的人。 专辑因为还没有全部的出现呢，十一首歌有包括像 World Music 世界音乐啊，实验电子啊， 对， 我们先听这首先行曲叫永爱，好不好？ 好。 落了城墙雨将解，听信誓言演不起冷夜，纵容狩猎，万物逃窜，热夜忽燎原。 山乐园走高飞，我见证宇宙星辰世俗云坠，真心在背弃面前更显高贵，过度毁灭坚持我是谁，用爱要不后悔，换个眼神 这张专辑叫《在云彩上跳舞》，叽叽喳喳，其实已经今天的时候应该是所有的歌曲都上线了，对不对？ 嗯， 我们之前应该有跟大家分享过这首《永爱》。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其他的一些音乐或者其他的一些歌曲，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听一下啊，就是感受一下这张专辑。 是，刚刚看到的这个专辑，整张专辑的宣传大概介绍了他其中的几首歌曲，比如说《融雪》第一首歌曲也是他们主打的，包括《预言石》啊，还有《井号七》、《Ellie》、《疯人院》、《Tears》、《主杀》、《山海盟》。我相信总会有一首歌曲，如果你是曾经听菲尔长大的那一批，朋友们， 小朋友，现在 年轻的朋友们， 对， 对， 应该能找到一首回忆感。 换个眼神里藏， 所以就是那个熟悉的味道会让你想。就是给他一个满分，对 嗯，我是 四星吧，我给四星，嗯，四星， 哎， 而且 我也觉得四星 ，OK， 嗯嗯， 就是不至于拉满到五星的那 个感觉，对对对，而且张文婷之前大概在5年前那张他单飞之后，也是经过了好几年的一个潜心打磨推出的专辑里面也很不错，所以他真的是一个认认真真在做音乐的人，不管他是以组合的形式存在，还是以单飞的形式，嗯， 是这样的。 对，那天我在听以前菲尔的那些歌的时候，比如说《无限》啊、《莉莉》啊，就想到很多年之前我们看过那些偶像剧，他都有唱过原声带。然后那个瞬间觉得说，菲尔这三个人，他们到底是以制作人著称的，还是说三个人缺一不可呢？我后来发现，其实他们的主唱才是灵魂。 嗯， 下次请你当着建宁老师的话说这， 建宁老师的话， 当着建宁老师的面说这话， 不敢不敢不敢， 没有什么不敢，我觉得其实就是。对于菲尔乐团这样一支老牌的乐团来说，他们也会在经历着他们自己的一种改变，包括现在你哎，很多人说哎，菲尔不是以前那个菲尔了， 嗯， 你也可以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就我就喜欢以前那支菲尔乐团， 嗯， 但是应该有一些更年轻的朋友可能觉得哎，我是从现在才认识这支乐团的，其实也没有问题， 对， 对我觉得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音乐有自己的喜好，并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自己的这种热爱。今天我们四个人凑在直播间，然后我就找了这么一首《一切尽在不言中》。有的时候你说让我们总结这一年吧，洋洋洒洒写半天，这是我们在单位里做的事儿。 嗯， 但是其实真要让你面对面，如老友相聚一般，说哎，我们在一起说说这过去一年，其实没有人真的会把这过去的事儿再叨出来。 嗯， 大家好像就会说些有的没的那种。 嗯， 对。 哎，我们今天不妨开一个吐槽大会怎么样？就今年这一年，你最想吐槽的一件事儿？ 我想好了，艾可你先来，你说完了，我今天就先撤，好吧？然后我就表明，你上帝跟我无关啊。 我们把所有得罪人的事儿都交给艾科， 哎， 这事是不太合适。 没事没事，耿直嘛。 摇滚少女，你来你来你来啊！ 让我先想一想。 想 对这首歌听完之后，我可能也就想差不多。 我以为你刚刚就要开始说了啊。 我们今儿的话题不是吐槽大会， 抻着 瞧瞧，怂了吧啊！ 抻着抻着， 行了、哎、呀。我们今天的这个极音浪的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嗯、我看我们现在不断的在刷屏，也请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也喊出这个新年好，怎么喊来着？ 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就是你可以喊出“新年好”三个字，记得要说你是谁，然后并且说出你的新年愿望，到974王牌就可以了。 对啊，就是你是谁，你在哪儿啊？我想对谁说新年好，其实都可以。 举个例子，我是艾科，我在建外大街14号，我要吐槽老白。 这有什么吐槽的啊？随时啊。 fall. You say it best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要特别跟大家预告的是，大声喊新年好九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将于2021年12月31号的16点启动，所以今天是我们娱乐双排2021年最后一期啊。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呈现的是我们的跨这个应该是跨年的融媒特别直播啊，所有都打通，所以欢迎大家在974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 对，我们现在收集的音浪的方式还在持续当中，就是发送的格式非常简单，用语音，然后说出新年好，然后说出你的新年愿望，告诉我们你是谁就可以了。 是的。然后我们在明天的直播当中呢，会独创打造时光声音的盒子，主持人化成美好的声音发现者，讲述一些难忘的故事。 嗯， 然后冰雪诵读点亮新年。 二姐， 哎，全场景的连线拥抱2022，北京广播电视台10套广播频率同步音频直播，欢迎届时登录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来参与互动。也就那天，明天的时候，大家会在一个聊天室里面共同来聊天，是吧？希望可以热热闹闹的迎接新年。 是的，思萌， 没错，还可以通过这个学习强国呀、北京发布、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及10个广播频率以及官方的微博账号、微信的视频号、央视频、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凤凰网直播、第一视频等平台来收看本次的视频直播。咱们一块儿来跨年嘛，就是给新年一个大大的拥抱。 这次个性不同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是杨洋， 我是张子丹， 是李谷一， 我是易烊千玺， 我是杨洋， 蔡少芬， 我是王蒙， 是腾哥， 我是任贤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和北京冬奥 与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一起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2022年每天上午11点，在音乐加快堂，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智权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智权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今天是我们2021年的收尾收官之作、王牌版收官啦， 要休息喽， 下班快乐， 休息这 他俩就下班了，等一下， 哎，那我也下班 了，听到这一点，我心情很不好的， 那你就吐槽大会开始， 你快吐槽开始啊， 好主意啊，我们 这事还没忘了呢， 把今天最后的节目留给艾克一个人独唱，好不好？ 对，一个半小时正好吐槽拉满， 哎，好嘞。 没问题，就是你们在座的各位，就是不在谁不在我说谁。 哎呦，我们仨能让你说一个半小时吗？你得把其他同事也拉上吧。 他应该说到第5分钟的时候就差不多了，我觉得。 来，思萌先推荐吧。 我推荐 一首歌 吧， 好不好？ 就我觉得今年其实让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是云村当时的这种怀旧复古的策划，《恋恋记事簿》。然后呢，有一首这个铿锵玫瑰的版本，我觉得康姆士那个口吻唱起来就特别好， 坑在心里了， 很减压。对。就希望大家对能够在今年，可能虽然说年末了嘛，很忙，但是不要忘了那种就是少年的心情啊，那种感觉，永远年轻的状态嘛。 也谢谢思萌这一年给我们送上了他的这个独具的这个治愈系的温暖的声音。当然在新的一年啊，这个其实也会在节目里继续陪伴大家。 没错，没错。 2022年继续锁定娱乐最王牌，还有另外一个节目的名字叫做 《动听早一点》。 那女孩早熟像一朵玫瑰。从不依赖谁，一早就体会爱的吊诡和尖锐。他曾经后悔，绝口不提伤悲。他习惯睁着双眼和黑夜倔强。想知道内心和夜哪个黑，别要他相信爱无悔，爱无悔太绝对，他从不以为爱最美，他说那全是虚伪，像狂野的玫瑰用水却暧昧，所以似是而非，让那直觉自己发挥。他一直给，每一次给，有几心意外，心碎也无所谓。若一心给。 我记得我节目里说嘛，他们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最后年终的总结，说在他们这个媒体的这个他们的软件的评论区，有一些歌曲大家都会写下自己的故事，说这一年其实收到了很多我再也不相信爱情的评论啊，几千次吧，但是比他次数更多的是 我又相信爱情了， 我想恋爱， 哎，我想恋爱， 对，所以说其实爱情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你可能会觉得它难得啊，奢侈啊，伤心啊，但是依然有人奋力的去拥抱它啊，所以这首歌就带来这样的一个气质， 带刺儿的玫瑰， 你看今天就是它就是带刺儿，老是带刺儿那感觉 要炸 哎呀，扎心呐！ 不能这么说，好像搞得我这一年到底有多么的愤愤不平似的。 也不是，我觉得会有一种很有动力的感觉。 是说你的小宇宙能量很强大， 要爆发啊！ 对。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音浪呢，到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的声音。别忘了我们2021最后的一期直播，提前拉满新年氛围，征集跨年音浪。具体玩法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语音喊新年好，对吧？ 你是谁？你在哪儿？你想对谁说什么话？然后说一句新年好。 谢谢思萌的推荐，稍后呢就先撤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撤之前啊。在这个二姐推荐一首歌之前，我们先来听我们今天第一段音浪，好不好？应该是我们的听友已经准备好了。 对，看看他会说什么，好期待、啊！ 非常非常的好奇，第一声的声音的新年好是谁喊出来的？嘿，来有请吧。 大家好，我是王曼，2022年新年快乐！我想对我的老公和我肚子里的宝宝说，我爱你们哦。好事 要发生。Hello， 老白、爱哭、二姐、思萌，我在下班路上跟大家打个招呼，我是吃肉的神仙。 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我是 Y， 在加班偷偷的听94，祝94新年好。 我在北京朝阳公园三号门听94娱乐的王牌，大家新年好。 我是白子轩的妈妈。新年好， 我是暖流，刚下班车，我在北四环的天桥上跟新一年的自己说新年好。 我正在车里听94娱乐最王牌，我想对2021年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2022年所有的快乐 say hi hi， 跨年喽。 我在北京，我在下班的路上，我要对我亲爱的宝贝儿子焦圈说新年好。我是马杰，新年快乐。 哎呀，谢谢大家呀，热情的饱满的声音，谢谢。 哎、我是听出来了啊，就是有人挺爱吃火锅啊，可是 怎么了？为什么呢？ 焦圈，我一听到焦圈， 跟那个什么，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嘛，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呀， 是去过秋日了。 你没有听到我那天说没有看到发朋友圈，这是我的年度之歌，你知道吗？就最后的报告显示，你年度之歌是格格演唱的生日祝福歌。 我们知道你的夙愿了，然后明年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地方给你举办一个盛大的生日 party。 请你把那个地方四个字换掉，我会感觉很奇怪。 突然感觉这个音乐 DJ 这一年所有播过的歌曲都敌不过这一首，不知道该跟同行和朋友怎么解释。 是， 不过我们365天天天的祝福啊，对不对啊？ 是 是吧？每天都有 人过生日、啊。一年有365个祝福。哎 就是 以后开我们以后开我们话筒的时候，能不能给一个手势好吗，朋友？ 没问题。 哎呀，这个我那天打喷嚏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话呀？ 啊，臭！ 我们听友说了，听几遍就是人生就有几个秋，人生短短几个秋。 我用我这一个阿秋换大家都不阿秋，好吗？ 祝大家健健康康， 健康一些，然后度过新的度过这个跨年时分，然后迎来新的一年啊！嗯、好。这个思萌已经推荐完了他的这个喜欢的年度之歌，然后接下来是二姐来推荐一首，然后你们二位就可以先行离去了。 这感觉你一句话把人送走了。 刚才还说我要在那个地方呢，啊，这 个我说吃火锅嘛。 好嘞，来说吧。 啊，其实我觉得它不属于我年度之歌，因为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讨论说本年度很喜欢歌的时候，那会儿已经说了就是 Adele 的一首 Easy on Me。但今天我正好是既不放 Easy on Me， 也不放刚才提到的那首今天。半永久，要播放的是裘德的这首歌，叫 水 母银河。 这个不记得， 等着你们帮我提歌名。 好， 觉得很浪漫啊，就是这是一种又科幻又浪漫的感觉，而且呢会觉得当身边很重要的人离开之后，他会变成天上的一颗星星。 是的， 所以当你抬头望向星空的时候，觉得那个地方有你的牵挂，这种感觉很好。 对， 有一种诠释的方式，就是一个人的一生他其实有三种离别方式，一种就是你的躯体告别我们、 就是生物学上的 对身体 离开， 然后还有一种是社会学的死亡、就是这个人他可能我们是在一个仪式感的画面当中场景当中和他说拜拜， 看不到他了、 对，还有最后一种方式，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更长久的，就是永远记得他、 对，我应该是如此。而且我们不会避讳说在跨年的时候只是说欢乐的事情、因为这一年同样也会有很多的悲伤，很多很多的离别， 对、 其实都要对这些离别说一声感恩、因为就是这样的离别才会让我们更坚强。 对 不对？ 对， 所以要跟这一年所有的离开的人还有一些过去的事情说一声再见。 但突然想起我没有脚趾头，一起聊聊安徒生童话，谈宇宙里是否有只有水母终点，是不要靠我那么近，搞不好你被传染神经病。 哎呦，都忘了让他们俩走的时候 say goodbye 了。 哦， 但是其实 我们替他们说拜拜拜拜 拜 拜 呀，拜拜， 应该是切换两个身份，二姐是拜拜， 我是思萌拜拜，不太 像你了， 我自己都说了我自己，然后再说一下啊，我是白姐，我又来了。 好吧， 好吧。 所以今天一开篇的时候，我们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我们四个人然后重新啊，然后坐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这也是久违的一个画面了。 是的， 已经把这张图片发送在天天 FM 的直播间里。如果好奇我们刚才是如何开心的摸虎，然后也可以去听听 FM 的直播间看到我们这张图片， 对， 四张大脸。 是的，然后同时呢，大家的金浪的活动继续中。 嗯， 有更多的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祝福啊。如果你还没有发，现在赶紧啊！ 啊，新年快乐！你是谁？你在哪里？你想对谁说一声新年快乐呢？ 微信语音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待会儿会把它做成片花，节目里面播放啊。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北京银行智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装牌，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啊。刚才的节奏很欢乐，现在我们稍微把节奏放缓一些啊， 对， 就像此时此刻晚高峰的，渐渐的、慢慢的行驶的。车流渐渐移动着的，驶向自己的目的地的朋友们， 对， 希望大家这个在过去的这一年啊，无论经历什么喜或悲，此时的心态呢能够自然而平和，然后也不用太，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一定觉得说啊，新的一年我一定有一个爆发式的什么什么改变啊，或者说一定是逆袭如何如何，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健康跟平安，然后能够去做一些小的改变，然后就自然好事就会发生。 是的，是的。刚刚在你说这段的时候，我觉得我即将开始正念，告诉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的。 对，是的。然后，请你看看你自己的那张照片。 哦。 啊，然后看看我的手，摁向你的太阳穴。 对啊，我就是在说你是想使什么坏吗？就是那个同桌一样。 没有，我就是想帮你，用我自己独有的这种仪式感，去掉一些戾气啊！我觉得或多或少每个人都有一些戾气，我觉得我也有，我也有。当然，其实，在职场来讲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很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告诉自己说，哎，不要生气。有些时候要懂得去有同理心，但是呢，就必要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也要有自己的棱角。 不要，我要跟你唱反调，我不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因为 我说了必要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棱角、啊。 是的，就是越来越发现，就你值得珍惜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我亲爱的同事们、亲爱的朋友们、然后还有我的家人们，我应该把更多的好情绪给你们，还有包括我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 好的，刚才大家听到了吧？艾科直接把我归类为同事，对吧？就打一个括弧，同事。 哪有好朋友啊？ 没关系，没关系。 请客吃饭你就好朋友。 今天 不请客就…… 哦，你是这么现实的人吗？我觉得你应该是那种就是爱拉满，可以去照顾到很多人。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为爱发电的时代了，谢谢。 没有让你发电， 加油， 请客就好了，好吧？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年底的聚会，这个 party 还在继续，大家要随时加入我们。 是，联络我们找到974壮牌，把你的新年愿望大声喊出来。然后我们第二段已经上线了。认真说，刚才我们听第一段的时候，有一点泪目。 对，真的就是你感觉到大家在四面八方的那个状态，就好像是个拼图一样，你知道吗？我刚才在想，你看我们年初四个人的拼图拼到一起，然后大家从四面八方拼过来，就在年尾我们再一次把这个拼图又再一次拼上了，这一年2021就要说一个再见。 中的人群渐渐散开，应该就是现在你给的爱，无助的等待，是否我一个人走，想听见你的温柔，春风 就感觉这个二姐和思萌两个人先从直播间离开，然后我们就发来放了一首 Let's Dance。 哎，就感觉他们俩走了之后就带走了一种欢乐，然后我剩在直播间的我们俩是凄风苦雨的。 没有，就是你没看第一句吗？终于我将眼睛闭了起来，就不再看到他们两个人去哪儿了。没关系啊，就是欢乐其实我觉得并不影响说你会有一些短短的时间会有一些思考啊，或者是回忆啊，所以这首 Let's Dance 其实也是送给大家。这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王牌 Band 2021年的 Let's Dance 啊， 是。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第二段的大声好，大声喊新年好，已经准备好了，好不好？ 我们也正在征集其他朋友的一些新年祝福，联络我们找到974最王牌，然后把你的新年愿望配合大声好， 大声好，新年喊， 新年好三个字，然后告诉我们你是谁。 新年好，我在运河东大街，祝我的宝宝在来年更加进步。 我是可心可萌的妈妈，在这里祝我的大小宝贝还有各位老 baby 们新年好啊。 我在北京，想祝在上海的家人朋友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新年好，我是马静，也是夏天的妈妈。新的一年，我希望我的宝宝健康成长。 我是刘浩，我在房山，我祝小爱宝新年快乐。 新年好，我是李岩，我在回家的路上，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之间出京方向。 我是吴景明，我在974听着娱乐做王牌，祝愿所有人一切平安，新年快乐。 我是丫丫，我在丰台，祝我的两个孩子娟娟和菲菲在2022年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新年好。 我是郑辉，我是974最王牌的忠实听众。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丹，祝大家新年快乐，也祝自己在2022年越来越好。 我是爱吃米饭的寿司，我在六环路上，新年好，我爱地球。 哇，新年好， 这个好有爱啊。 哇， 我爱地球。 对，是站在六环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我也要试试， 就是共建一个我们的生命共同体， 好， 共建地球村。 好的， 哎， 在17:53:35，再次感谢前面这些朋友们发来的语音的祝福和大声的喊出了新年好。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音乐电台的 DJ， 也要送出我们最美好的祝愿，祝愿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一年每天都是 nice day， have a nice day。 今天我们其实也算是一个提前的拉满的气氛和预热，因为大声喊新年好9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明天12月31号16点正式就要启动了。听这首 Have a Nice Day 啊，唱到是 Monday Tuesday， 我就想

小田啊，小田，你这个梦梦梦这个三个字，让我们觉得新的一年我们要继续一起做梦啊、 哦， 很多的这个也许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但是我们一起努力实现它。 对，就看到他名字之后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他那个田梦梦也不是田梦梦梦， 田梦梦梦， 就是blue blue梦。 你在哪儿听？现在正在哪儿听我们节目？你刚才有给我们传音浪吗？ 我没有，因为在开车刚才，然后呢，正好等红绿灯的时候，然后就说回答一下嘛，然后因为直觉感觉没准今天会打给我， 直觉好准啊， 嗯， 还真的，今天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一次连线，因为这是我们2021年最后一期节目啊， 哦，所以感觉我们这个娱乐妆牌要告别似的 啊，2021年的最后一期节目， 对对对对对， 而且你知道，就是今天我一看说。年底的这个酒啊，如果有人约你喝酒，有人约一个局，说你最好是赴约，因为年底大家在一起聚在一起，那都是真朋友， 嗯 啊，当然也未必啊，也可能有些应酬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今天是满满的仪式感， 对的。 你这一年的关键词是什么？ 我这一年到现在，我也没想出来有什么关键词，但希望就是顺利吧，算是顺利吧。 嗯、 希望顺利，希望明年也如此。是吗？ 明年也希望是顺利，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一年我还挺顺利的，就是人生的几个大，人生的大事也都完成了这一年。 嗯。 这是一个凡尔赛的总结，也是一个美好的夙愿。 反正就是，你看我挺好啊，你们呢？那也希望你新的一年一切如一切这个顺利，一切都平安幸福，好吗？ 是是是。 那这样，我们这个还是先来答题，好吗？嗯、来看看今天的三道题能不能全部答对啊？来， 三道音乐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我们先请上的这位朋友是李健，他有一首歌叫《懂得》，然后其中唱到：“我那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不能什么 A？”停留必回首、 嗯、是停留还是回首呢？来，什么？ 回首，回首， 回首。 A 停留 B 回首。 停留 到底是停留还是回首？停留， 停留，停留、 啊、停留。好， 我那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不能停留？ 恭喜你回答正确。 对，就不要再不要再回首了，对吧？过去的就过去了啊，停一下，咱们歇会儿可以啊。 嗯， 来第二题，你看花儿多红啊，什么一般散落地上 ？A. 油画 ，B. 笑话。你看 ，A 油画。 一啊， 油画， 油画。 你看那个花儿，哎呀， 多 红 啊！什么一样的就散落在地上啊？油画一样还是笑话一样？ 油画， 油画， 笑话， 笑话，到底是什么？ 笑话是说的那个笑话吗？ 对 对， 像个笑话一样散落在地上，哪个？ 笑话， 笑话，好，拼 一个。你看花儿多红啊，笑话一般散落地上。 我听出来了几分不情愿， 笑话 怎么散落地上？ 他特别不坚定的选了一个正确的答案。 对。 所以你看他今年这运气还真不错。 是的， 好，来， 所以希望这个好运持续到底啊。 最后一首了， 毛不易《无名的人》，其中唱到：我不过想亲手触摸什么的每一刻。 A 牵起手， B 弯过腰。 到底是哪个？牵起手，弯过腰。 我不过想亲手触摸什么的每一刻，牵起手还是弯过腰呢？ 这首歌《无名的人》其实是《雄狮少年》里面的一首歌。 是的， 像这部电影啊， 雄狮啊， 武 士少年， 弯过腰， 弯过腰，来听是不是啊？ 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 耶、yeah, ，恭喜你回答正确。为什么听到了？可惜不是你呢。 哎哎 ，sorry 啊。放错了，很不情愿的送出了我们年度的最后一个红包。 谢谢谢谢， 胜利的祝福你值得拥有。好嘞， 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依旧是我们的连线里面的这个友好模式。 嗯 啊，我们双方一起协作的完成了这三道题目。 对的对的，稍后把收款二维码发送过来，然后接下来还有三首歌曲选择其中之一送给你想送给的人。 是的，我每次连线我在想说，就是真心的希望所有的学生和老师，然后老板和自己的员工，大家每天也都可以这么友好的协作。 哦，对呀， 完成一项又一项的工作和任务。那么接下来我们希望你也能够认真的去挑选一首歌送给过去的这一年自己或者你的家人和朋友。 李健、董卓、任素汐、王昭君还有毛不易的《无名的人》。 嗯， 无名的人吧，选择第三首吧。 选了一首最感人的。嗯，好吧，那你 对，因为一年的结束了嘛，然后因为就是每一天的生活都会碰到，包括我们自己，其实作为社会一员，也都是这个无名的人的一份子， 平凡的人。 然后，对，平凡的人。然后呢，也是希望新的一年，我及家人都能顺顺利利的，然后也是肚子里的宝宝能够顺利的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希望就是大家所有人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顺顺利利。 哇，这你现在是准妈妈是吗？ 对，就是也是刚怀的。 恭喜恭喜啊！一定会的， 特别好。这个连线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就是生活就是这样子的， 社会有惊喜， 也有温度。 对， 我们可能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使命，然后我们去经历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是平凡的人，但是呢，我们都值得拥有自己的了不起的姓名。所以接下来你要想的一件事情是给自己的孩子好好想想起个什么样的名儿，好吗？ 好的， 一个响亮的、值得被祝福的名字。 嗯 啊，好。谢谢你喽， 好的，谢谢。 甜梦梦梦，祝一切幸福， 拜拜， 好的， 新年快乐， 拜拜喽，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拜拜。 曲折辗转不过陌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呼声。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的朋友，之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 敬所有无名的人，默默无闻的人，平凡着、努力着的人，伤悲的人、快乐的人，所有在这一年跟我们一起正在告别过去的这一年的一些往事的人， 对，我们也要敬每天陪伴着我们两个小时度过的各位朋友们。然后虽然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看不到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消息，然后也不知道你叫什么，但是我们庆幸有你。 的人呢，出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呢，车开了。 从前吧，带着你的梦。 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哪位啊？你现在正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随时随刻集音浪，告诉我们你是谁，你在哪儿，大声的喊出的新年好，以及你想对谁说什么。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最王牌。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你知道今天翻出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制作的这个片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特别的感慨唏嘘，就这一年真的是时光飞逝，你甚至都感觉不到说那个一帧一帧的秒针，然后生活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嗯， 其实你经历的挺多，你听过了无数的歌，但是你就是觉得这一年它飞快的就过去了。 so 快 so 快又来了 so 快 嘿朋友，2021年 这是最后一次播这个片花， 所有的遗憾都是未来惊喜的铺垫。娱乐最王牌，愿你所有的愿望都实现，想见的人都能见，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想你， 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能 见。不知道这一年有没有你见到想见的人呢？ 有人在2021年恋爱了，然后有结婚的，有拿到奖学金的，有换了房子的，然后有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所以这一切这一切我们要给他画上一个句号。 对啊，而在这一年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听友们依然呢热情洋溢的，充满感激的啊，充满对这一年很多往事的感激，录下了自己的声音给我们，所以这一段音浪要来了。准备好了吗？ 我是小齐，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想对小刘说，明年嫁给我吧，嫁给我吧，嫁给我吧，跨年啦，新年快乐，好事 要发生。大家好，我是文言，祝大家开心快乐，新年万事如意，也祝我的孩子我的家人更棒更强，谢谢。 Hello 大家好，新年快乐，我在一方。 大家好，我是李金晨，我在上围棋课的路上，我希望听到我这条留言的所有人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过2022年。 新年好，新年好，我是蜗牛，蜗牛也是牛，祝大家新年快乐，我在北五环建平桥。 新年好，我在昌平的家里为我生命中的最爱的两个男人大小韩在做饭，想对他们说新年好。 大家好，我是张一元的妈妈，希望新的一年里张一元能健康成长，慢慢长大。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丹，祝大家新年快乐，也祝自己在2022年越来越好。 尤其是求婚那个啊，值得拥有姓名， 真的还 call back 了呢， 就是啊。 嫁给我，嫁给我，嫁给我！ 你这一段一定得保留下来啊！ 是的， 这个播过了以后呢，可能我们在微信的公众号还会有一次回顾。 嗯， 到时候一定要把这篇推送转给你想转给的那个人。 嗯，为了我们找到974最王牌哦，或者说你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小剪刀把它这一段剪辑下来发给他。 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第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无话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 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点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今天我们提前拉满氛围，然后我们也算是做一个预热啊，因为呢，北京广播电视台啊，明天下午4点开始呢，我们的10套广播频率都会同步直播《大声喊新年好》9个小时的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 对，直播当中呢，将会独创打造时光声音盒子，所以很多主持人会化身美好声音的发现者，讲述难忘的声音故事，包括冰雪诵读，点亮新年。 全场景的连线拥抱2022，北京广播电视台的10套的广播频率同步音频直播，届时也欢迎登录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的平台，或是听天 FM 聊天室参与互动聊天啊。明天应该就是都是一个聊天室了， 是。 同时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北京发布、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以及10个广播频率的官方微博账号、微信视频号、央视频、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凤凰风直播、第一视频等平台收看本次视频直播。 我们一起跨年，给新年一个狠狠的拥抱。 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之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所以欢迎大家明天的时候啊，就是在4点以后锁定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也会直播这一次的广播跨年融媒的行动，然后大声喊新年好。其实呢，老白也会出现在这一次的直播当中。 对，那能不能跟我们先提前透露一点点，你在现场是扮演的角色是？ 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普通 道具小哥， 无名的人，没有，也我们都是这个声音的美好声音的这个寻找者、发现者。然后他会有一个时光的盒子，声音的盒子，我觉得这个设计会非常的有趣。 哦，我看了一下那张图片，确实，很唯美啊， 有点意思。 就是很搭配，就是此刻我们听到的这种 Synth Wave 的风格，《The Midnight》也是非常惊喜，在2021年和逃跑计划梦幻联动了一番。 对，我们正在听这首歌的同时，可以继续的大声的为我们集音浪啊！刚才又有不少朋友发来了自己的声音，在下一段我们会听到你的声音吗？ Bring it to you. If my mind says stop, my heart will know what to do. And if the stars are fading, I'll blow the sun to pieces.Bye.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片花也是2021年年初制作的。 对，我们为了抓紧时间让大家再来收听一下，所以今天一定要抓紧这个年末的尾巴。 我们 从后天开始我们就能听到新的片花了， 是1月1号开始，所以咱们抓紧时间2021的最后一起娱乐总排咱当一下了。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 嗨朋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往事清零，爱恨随意，娱乐最老牌。新的一年让我们重新出发， 活得潇潇洒洒。 这条我们今天明天可以接着用啊。 人世繁华，人就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哎，会不会有种感觉穿越了，就那一刻好像和这个2021年的年初的那个自己一起来合唱。 对，我就所以我说很像一个拼图，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四个人合起来一张娱乐王牌王牌 band 的这样一个拼图。到刚才我们四个人再聚首的时候，这一年真的要过去了、啊、 哎嘿，明天会有全新的出发，一个新的概念，包括我们早间的节目组也会和我们联动起来。 嗯哼， 那要说吗还是你自己来？ 要说这感觉要说什么，要就是 要说一个秘密， 要说一下你这对吧，年终奖多少钱？没有 什么呀， 没收着的啊。对，什么要说什么？ 一月一号敬请期待。哦，你一月一号应该不在，一月二号 你这云里雾里，大家都不知道你要干嘛。 一月三号应该敬请期待吧。 我明白你想就是让大家告诉我一些新的节目的安排，其实是这样子的、除了娱乐王牌明年又继续和大家在一起王牌 band 之外呢，明年会重新回到早间节目《早安音乐秀》，主持两天的节目。 耶、 啊！其实回早间节目，你很开心的样子啊！ 耶、yeah, ！我特别期待看到你这个早起，然后回一天的状态， 啊、然后头发很蓬乱出现在台里的样子啊！ 然后这一整天就相当于废了。 你说我随身带一吹风机，你信吗？什么心态的？明天你是敬请期待明年啊，《早安音乐秀》啊！ 如果爱没有麻烦，我不会吃不下晚饭，也不会。的堕落，如果你说你爱我，如果爱可以更简单，我也不会有这么烂，整个世界在转，你或许可以说你爱我吗？黑夜有了你更美，遥远资源别傀儡，也憔悴我要爬上一座天梯，摘星星耶耶，我不管完美是什么，唯一是什么，明天我是什么无所谓。如果爱没有那么烦，我不会吃不下晚饭，也不会多么的堕落，如果你说你爱我，如果爱可以给有这么乱，整个世界在转，你或许可以说你爱我吗？ 今天节目的还有20分钟的时间啊！如果你有想说的话，帮我们来一起集音浪的话呢，千万别忘了抓紧时间啊！然后喊出的这个格式就是微信公众号回复语音“新年好”啊，我是谁？我在哪儿？想对谁说新年好？或者自由发挥一段，发送至我们的974最王牌， 对， 语音就行。 是我们还有最后一波的集音浪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广而告之，包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正在直播的链接发送给你的朋友， 对 他们要是想发送也可以， 因为对这些声音会被我们制作保存，然后明天会有一篇推送，大家可以把这篇推送永远的留下来。 对，假如说自己的声音然后自己出现在这个电波当中，确实是一个美好的记忆啊。然后有些朋友可能正在加班没有办法去收听节目也没有关系，他可以发送语音直接过来就可以了。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来着， 哎，请问，哎呀，明那个1月1号以后开始，老白要回归这个早间节目组了 啊、哦！哎呀， 瞬间有一种啊 啊，怎么 就照见自己青春的感觉，就青春回来了。哎， 是你们的青春回来了，我得继续奉献我的青春，后青春，后青春的后青春啊！ 对， 好了，我其实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其实那种就是在一个熟悉的地方碰到老朋友的感觉。我也期待着从2022年的每周一、周二，啊，只有周一、周二在啊， 嗯， 其他的时候还是郭鹏和静宇继续他们的欢乐上班的这个路途，包括周末啊。我就周一周二，我其实特就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的。 嗯， 我呢就是一个这个暖场 DJ， 嗯， 帮他们把气氛先轰起来，这个意思吧。 好，这一整周我们也是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元气满满吧。尤其从周一开始，需要有一个打气的人。 是的，嗯。 然后所以呢，我们也很期待老白回归这个早间的第一期节目将是独自 早上6点哎7点钟 call in 你。 哦，那算了，那你将听到 你要这么问的话，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哎，好嘞。睡个懒觉是吧？哎呦，啊，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说一个演出，跟大家月相约，啊，月相约喜相逢。 嗯， 1月7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2022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而来。 对，指挥家们将会化手中的指挥棒为火炬，然后接力式的奏响十场《冰雪之音》，为大家亲情演绎耳熟能详、充满节日氛围的中西方经典曲目，奏响民族音乐交响乐的恢宏诗篇。 啊，详情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好了，继续听歌。这首歌呢是一首 熟悉啊， 熟悉的一个旋律啊、 嗯、 虽然稍微有些年代了，但是呢每次听到的时候总会觉得这一年一页一页翻过的那种感觉。 在过去的这一年，感谢大家的陪伴。刚才我们朋友说，刚才听到那个我们放那个当的片花的时候，仿佛就回到了2021年年初元旦家庭聚会以后，开车在北五环路上的情景。 哦， 不知不觉听了一年了，真想。 哦，他才听了一年 啊，这是新朋友啊。 他说那片花听一年吧。 哦， 我看他关注时间啊，low呀，2018年就关注我们了。 哦，那也挺早的了，老朋友。 也感谢所有的新老朋友惠顾支持我们。 感觉我们是开张的一个两元店，里边请啊，全场只要2元钱。 哎呦呵，说的我们还挺便宜啊，实惠关键是。 嗯， 怎么样？今天如果我们再听一次这个新年快乐，是会畅想新的一年，还是会突然想到这个年初的那个自己呢？我觉得这个感受都在你们的心里。 下一站大兴机场。 朋友，让我们给过去的一年倒计时吧。感谢过去有你，感恩现在有你，希望未来一直有你。娱乐最王牌，一直和你在一起。五、四、三、二、一。 唱戏的看你，看白的眼眸，一片蔚蓝晴空。自己还有什么错，谁说只能做朋友，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这个也可以今年接着用， 因为没有说2021是吗？ 这懒儿偷的。没有，我们有新版，有新版，就是正在等待制作当中，一号就可以听到了。 大声喊新年好！我们现在集齐音量的这个音浪的方式还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关注974装牌，说出你的新年愿望，包括跟我们大声喊出你是谁。 嗯，待会儿还有一段。 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季节温柔替代，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And I say, dreams of the bio, I'll try. And dreams of the bio,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一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季节温柔替代，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 And I say dreams of the bio, I'll try. And dreams of the bio,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 这首歌也被我误了差不多好一个星期。 嗯， 许愿树郑中基， 对， 一到年底最后一个月的就会想起的一首歌。嗯， 嗯，很好听。 对，就很温暖的一首啊。 那你会跨年吗？ 哎，你干嘛把我刚才问过你的问题问一遍？ 对啊， 关 话 筒我就问他，我说你今年会跨年吗？他说，阿珂说自己不太会。我当然会了，而且我跨年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 哇啊哦，还真是啊， 可不是吗？ 对， 去年就是，我觉得今年又是啊，连续两年、三年的时间都是这样。 跨年这事儿，可能有的时候真的要需要分状态。比如说你刚才说这种在工作当中跨年，它可能就不知不觉就这么过去了。 对。 但是以前好像，没有进入到这个家庭氛围当中，然后你会在跨年这个坎儿上和自己的很多朋友们找个地儿 KTV 呀、就嗨唱过去。是吧， 总之就是特开心就对了。 对，然后嗨嗨嗨嗨到天亮，然后就觉得这一年应该能够继续快乐着。 我跟你说，这个生活的状态或者说你现在的人生的状态决定你这个跨年是怎么去度过的，真的如此。单身的人一定啊，不是一定啊，有可能会就是刻意的去寻找一些狂欢，一些伴儿，因为他可能缺少的是陪伴。但是也有人喜欢安静的度过，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有家庭啊，或者是有自己的另一半的时候啊，有可能就会变成说两个人的聚会啊，一起去看一场电影啊，去，然后可能去，哎，人潮涌动的那个状态里面去喊一个新年好，有可能。但真的，我觉得对于很多真的是有孩子的家庭来说，这个跨年这个事情就可能变得。只在于你那一念之间的感受了。 对，所以今年也是头一回进入到这个氛围，这一步我怎么跨我还没想好。 我 计划计划， 我给你一个特别好的主意， 你说，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跨年融媒直播。 好嘞 啊，这个你看不干扰，你在家里面带着孩子啊，晚上就是睡觉了，孩子睡着了差不多，哎，耳机戴上， 对， 跟我们一起热闹热闹。 会有9个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将会在2021年12月31号16点正式启动，然后大声喊出新年好。在这次直播当中呢，将会独创打造那种时光声音的盒子，主持人包括坐在我旁边的这老白也会化身美好声音的发现者，讲述难忘的声音故事。 是的啊，反正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平台啊，包括听听 FM 的聊天室啊，主要是在聊天室啊，然后呢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北京发布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以及10个广播频率的官方微博账号、微信视频号、央视频啊、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凤凰风直播、第一视频等平台收看本次视频直播。 好的，非常感谢中国好石头 啊，这个昨天已经练习了好几遍了对， 我们就一起跨年吧，给新年一个大大的拥抱。 所以今天这个极音浪的活动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包括一直在我们的楼上的办公室里面，忙碌的剪辑这些声音的我们的 Dr. John 啊，我们这个张大人， 键盘手。 今天他不是键盘手，是剪刀手，一直剪大家的这个声音。 感谢 啊，谢谢。我们今天还有一段声音，就在此时此刻，听听大家在哪儿跟我们喊出新年好，说说他们自己的感动和快乐。来，有请。 新年好，我是枫叶。谢谢在2021年你们带我看到了最美的落日，认识了最温暖的一群人，祝福2022年娱乐追王牌继续红红火火，新年快乐。 新年好啊，我在南三环在回家的路上，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好，我是一抹，我在二环，希望年底可以大醉一场。 娱乐最王牌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盼盼爸爸，我现在在全宇宙最堵的西直门立交开往家里的路上。在新的一年里，我想祝我们的盼盼、盼盼妈妈还有我自己还有娱乐最王牌的每一个小伙伴都能够身体健康、开心快乐、平平安安的过好每一天。 我在建国门桥，就在你们旁边，祝974最王牌所有的主持人新年好，祝我的同事、我的家人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好，俺在玉庄，俺今年当爹了，祝俺媳妇俺全家新年快乐。 我是小熊可乐，也是小熊和可乐的妈妈，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全家平安快乐。 新年好，我是彤彤彤，我要对我的张先生说我爱你，在我们明年的婚礼新年快乐。 新年好，我是刘小胖，我在天通苑，我想祝我的老公大飞元旦生日快乐。 哟，还有一个元旦过生日的 新年快乐，生日快乐。 哎呦，这有点普天同庆的感觉啊， 太开心了。然后掐指一算，我来北京时间也差不多有快小5年的时间了呢。 来头一年的时候，那会儿就听到这首歌，来自袁泉的《北京 Long Stay》，然后那会儿就觉得，我可能在这个城市拥抱他一年两年也就回去了，没想到一待，都安家了。 你现在是北京人了啊，爱上一座城啊，我说遇一人啊，然后呢择一城，然后终老。 Long Stay。 流萤街上杨絮飞，后海无浪人如潮水，三年金无可送七仙，存酒仙庙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我去探险，来来去去我总是在家 long stay， 给我时间让我在这里和自己玩躲迷藏，可隐身可上线，我在香的夜唱飘着爵士乐，流萤街上杨絮飞，后海无浪人如潮水，三年金无可送七仙，存酒仙庙如果我的年少能重头来一遍，也可以用另一种颜色的诗篇，给我时间让我在这里和自己玩捉迷藏，可隐身可上线，我在这里没目的的自在，美好的琐碎的我在。 这首北京 Long Stay 来自袁泉的歌啊，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也又收到很多的语音，但是我们今天可能来不及在节目里面再来听大家的这些声音了。 是的，也要和大家预告一下，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四段音频都会即将在我们的974最王牌的微信推送当中重新呈现。 嗯，我们也希望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们能把更多的声音放进去，好吗？ 我们收集大家的音浪，希望大家都能够大声喊出新年好。 可爱在原来你和他都难玩，如后台舞蹈于走廊踢毽，温暖在同台喝红酒威士忌，什么都好笑，鼓掌气喘，常与你一起乘搭最早的班机， 所以我们今天用这首 Eason 的歌与你同在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嗯，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别忘了明天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十套广播频率同步直播的大声喊新年好九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 嗯， 我们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下午我是四点多少登场来着，反正就等着你们吧。 对，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明年再见， 2022年见啊。我是明天见，你是2022年再见喽， 明天见喽，拜。 很珍贵在，还痛竭而不舍录影，还被人发现，他偷偷在骗。兴奋在，藏龙与我苦都现身，谁刚刚出了新的。就像咖啡沉迷弹乐器的这个你，还有各位好知己陪我唱歌，天赐的福气，人脚极完美，完美在和气，何时何地。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回忆吹不散。 第38位摩登兄弟刘宇宁，千里江山。 日月不相留，千年一如旧。 第37位苏瑞琪，聊。 进入这风暴，成王一步之遥。 第36位 Into One 点睛。 心我之身， 第35位温岚不和解。 你不肯昨天再见，不肯自己和解。 第34位无望合作社乐队阴天。 是总是纷纷走走秒的颜色，你问我却还有你会。 第33位白举纲滑行起飞降落。 乘客请你注意，滑行起飞降落，脚下尽翻无。 第32位旺福乐队傲慢与偏见。 傲慢与偏见让我们浪费许多时间，太多的诺言我已疲倦。 第31位朱星杰林于直与你痴迷。 为什么突然想你只懂我，也对我怎么会拒绝。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